在甘肃河西走廊西端的茫茫戈壁滩上，有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叫夹边沟。那里曾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里的3000多名被押右派一个个病饿而死，最终仅数百人生还。多年以后，一个作家找到了那些幸存者，倾听他们的回忆，记录他们的过去。于是，一段早已被人遗忘却触目惊心的往事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请听长篇系列纪实作品《夹边沟纪事》，作者杨显慧，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播讲聂梅、吕鹏。 陈玉明领着两个女人、两个孩子进了北房，一掀门帘子就喊：“ 程炯明，有人看你来了。” 程炯明的铺在地窝子靠里面的地方，他正在和两个病号说话。他站起来说：“ 哟，是陈队长啊，谁看我来了？” 陈玉明说：“ 你看谁看你来了？” 等到女人走到跟前，程炯明才叫了一声：“ 哟，你怎么来了？” 女人没有说话。陈玉明说她：“ 怎么不叫人家来啊？不叫来那就打发回去呗。” 程炯明笑了一下。陈玉明又说：“ 快点儿把血打一下，叫上去捂捂脚，都冻坏了。” 程炯明拿了个毛巾给女人打血，然后又给另外那个女人和娃娃打血，并说：“ 捂一会儿，你们都捂一会儿脚，等一会儿领你们去找老纪，他住的窑洞没火，冷得很。” 女人和孩子们都上铺上坐下，用被子盖住腿脚。这时候程炯明才问：“ 你们怎么这会儿才到啊？火车不是早就过去了吗？” 女人说：“我们坐过站了，坐到清水车站去了，从清水坐火车返回来，打听明水，有个人说明水没火车站，叫我们在高台下车，在高台火车站下车，天就黑了，我们不敢走，在铁路工人的柴火堆跟前蹲了半夜，铁路工人把我们叫进去烤火，天亮了才顺着铁路走过来。” 程炯明说：“哎呀，我在信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在明水河车站下车。”“ 明水河连个灯都没有，车停了一下，啥也没有，我们没敢下。”“ 嗨，从清水返回到高台，那当然天黑了，那是哈密来的车。你们怎么就那么傻呢？不会找个旅社住下来吗？幸亏人家铁路工人叫你们进房子去了，不叫的话，你们还要蹲一夜吗？冻死了怎么办呢？” 女人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们听说这边乱得很，有抢人的，下了车哪儿敢动啊。” 女人一哭，程炯明就住口了，脸色变得黑并且难看。过了一会儿，他才对季晨光的女人说：“ 你做的啥事嘛？你来看老纪不就行了吗？还带上娃娃，叫娃娃们受这罪。” 那个女人没有哭，只是抹眼泪：“ 老纪信上说的，他想娃娃了，想看一下娃娃。” 旁边坐着的病号们叹息着说：“ 哎，可怜呐，婆娘娃娃在野地里蹲了半夜。” 说说话，喝点水，季晨光的女人和孩子暖和过来了，要程炯明领着他们去找季晨光。陈玉明说：“ 我领你们去吧，叫老程和媳妇儿说说话。” 他们打听了七八个窑洞，才在一个洞口挂着条线毯的窑洞里找到了季晨光。陈玉明趴在两尺宽三尺高的洞口，跟窑洞里的人问季晨光在这儿住吗。他看见窑洞里边稍微大一些，躺着两个人，坐着一个人。坐着的人正在用土块支着的一口钢筋锅煮莲花菜根子。那个人指着一个睡觉的人说，他就是季晨光，病了，正在发烧呢。女人爬进窑洞去了，窑洞里边也就三四尺高，人站不起来。女人跪在季晨光身旁，掀开了盖着脸的被子，喊道： 娃他爸，娃他爸，我们看你来了。 喊了好几声，季晨光睁开眼睛了，他的嘴动弹着，有气无力地说： 你们来了吗？ 来了，娃也来了，看你来了。 女人抬起头来招呼两个孩子，孩子们也像妈妈那样爬进去，向着季晨光喊： 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季晨光看着孩子没有说话，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两个孩子哇的一声哭了。陈玉明的心酸得看不下去了，他转身走开。回到病房，他提了一壶开水送到窑洞来，看着女人把带来的炒面冲成糊糊喂季晨光，他就回病房去了。这么冷的气候，这婆娘娃娃夜里怎么睡觉啊？他心里想着这个问题，往回走，路过北房又走了进去。他心想，季晨光没住一号病房，他实在不好管这事儿，但是一定要把程炯明的女人安排好。所以进了房子之后，他嘱咐艾学荣：小艾，你要把火生好，把开水提下，不要叫客人冻着，得有开水喝。然后他又走过去说：老程，有什么叫我办的事儿，你就说话。程炯明说：没啥，没啥叫你忙的事儿了。季晨光找着了吗？啊，找着了，我刚提了一壶开水过去。哦，那就好。来来来，老陈，吸颗烟，坐下休息一下。 程炯明递给陈玉明一支大前门香烟，说是媳妇儿带来的。陈玉明接过烟点着了，坐在铺上说：大前门香烟可是好几年没有吸过了。自从进了加边沟农场，所有的右派都没有了工资，吸烟的人们都是把一种叫做骆驼棚的野草晒干揉碎当旱烟吸。陈玉明的烟刚吸了几口，程炯明的女人就从一个布口袋里用吃饭的小勺舀了满满的一勺炒面举到他面前说： 陈队长，尝一嘴我们永靖县的炒面。 陈玉明不好意思吃这勺炒面，他知道现在劳教农场外面的社会也是供应短缺，在劳教农场里私下里的交易，一个四两的馒头已经卖到了五块钱，在高台县一斤圆粮也卖到十元钱。他对程炯明的女人说： 不吃，我不吃，叫老程吃吧。 嗨，他已经吃过了，你吃吧。 他又指着旁边的一个病号说：给他吧，给他。 你送人去的时间，老程吃了，在的人也都吃了，这一勺勺你就尝一下吧，多的没有，就一勺勺。 旁边的病号们也都说我们吃过了，老陈你就吃吧，不要客气。陈玉明这才伸出双手捧着，那女人把炒面倒在他的手里。手里捧着炒面就不能吸烟了，叼在嘴里的烟辣了他的眼睛。他对旁边的人说，老徐，你把烟接过去吧，你吸，我吃炒面。那个病号把香烟从他嘴上拿走了，他就伸着舌头舔手里的炒面。他舔了两口，炒面又香又甜，他就问了一句，这炒面怎么这么香啊，还是甜的。程炯明回答说，这炒面是我们乡里人的炒面，跟你们城里人的炒面不一样。城里人的炒面是啥炒面嘛，把面粉放在锅里炒一下就行了，炒熟了就苦了，炒不熟吃完闹肚子。这个炒面呐，是乡下的亲戚送来的，油麦炒熟以后磨成的面，没苦味，颜色还白。甜的是啥？是红枣，把枣晒干喽，磨成面，和炒面和在一起，这甜味啊跟白糖的甜味不一样，你没吃出来吗？ 对呀，我吃出来了，就是不一样呢。 嘿嘿，好吃吧？这炒面和枣和在一起，然后啊把羊脂熬开，再把炒面倒进去搅匀，这才是真正的炒面。 哎，对对，我吃着是有一股油腥腥的味儿，真香哎。 程炯明的女人不光带来了炒面，还带了几斤白面，两颗白菜，白菜的帮子都去干净了，只是白菜心，还用一个铁制的茶叶盒子装着一斤多炼好的大油。程炯明平时爱捣鼓吃的，有一只半大的钢筋锅，女人这天晚上就在病房的炉子上做了一锅飘着油花和嫩白菜的揪面片儿。程炯明一口气吃完了一锅揪面片儿，然后叫女人又揪了一锅，给全病房的病号一人咬了一口尝一尝。他亲自到南房把陈玉明叫到北房来，叫他也吃了一口。他和女人还给窑洞里住的季晨光也送去了一碗。给季晨光送完揪面片回来，女人哭得眼泪擦不干。女人说， 季大哥睡在那个窑洞里能过得了冬吗？那么小的个窑洞，连个火都没有生啊，又没个门扇，不冻死了吗？多大的风啊。 程炯明说他，把眼泪擦干，不要哭，还有几百号人都睡在那样的窑洞里，哪有啥办法。女人说， 季嫂和那两个娃今天晚上到哪儿睡觉去啊？ 哪儿睡觉去，就在窑洞里坐着呗。女人大哭不止， 天爷呀。 夜里十点钟，喝完了伙房送来的胡萝卜汤之后，陈玉明又来了北房一趟。他拿来了自己的一条床单，对程炯明说，老程，把这条床单挂在这里，你们两口子就睡在边上去吧，和其他人隔开。程炯明笑着说，陈队长，你把你的床单拿回去吧，你还当成我们是新婚夫妇入洞房吗？还要挂一个帐子吗？陈玉明说，我知道你们是老夫老妻，可总是要遮挡住一点嘛，你不怕羞，嫂子也不怕人看见吗？有的人就痴痴的笑。程炯明说，不用挂不用挂啊，他睡在墙根里，我给他当隔墙，把其他人隔开。陈玉明说，哟，你安排好了呀，你可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你叫嫂子在男人们中间睡觉呢。 好几个人都笑了。程炯明的女人羞得把脸埋在膝盖上。这天夜里，北房里死了两个人。程炯明的女人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医生们抢救、打针、人工呼吸。最后，由陈玉明和艾学荣把尸体用被子卷起来，抬出门外去。他根本就睡不着觉。后来，一切都静下来了，他才搂紧了丈夫的脖子说：“吓死人了。”但丈夫睡得很香，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 加边沟是一个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无法想象的右派苦难史。它位于甘肃省酒泉市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0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短短3年间，右派们在吃尽一切能吃的和不能吃的之后，只剩下300-400人。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幸存者才得以陆续遣返原籍。长篇纪实作品《加边沟纪事》正在播出。 程炯明的女人原计划来看看丈夫，第二天就返回家乡的。可是季晨光病得太重，他的女人每天喊医生给季晨光打针、吃药、喂吃的，走不了，他只好耐着性子等。等了2天，季晨光的病不见好转，高烧不退，他终于忍耐不住了。他对季晨光的女人说：“我们是给男人送粮食来的，再住几天，背来的粮食叫我们吃完了。我们走了，男人还得挨饿，这哪行啊？”那女人坐在直不起身来的窑洞里，只是个哭：“你再等2天吧，他的烧退了，我们就走。”程炯明的女人就出主意：“你找一下队长去，人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接回去行不行？”女人去找了，但是严队长严厉地拒绝了：“你们想得倒好，不行。”女人说：“回去病好了以后再叫他回来不行吗？”“不行，没这个规矩。”后来还是陈玉明把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南房的病号又挤了挤，挤出了一块地方，把季晨光背到病房里住下，女人才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这段时间，蔺维轩的情况很不妙了，他已经整整3天没有起床了，吃饭都是躺在被窝里，陈玉明给他喂菜糊糊。陈玉明喂饭的时候，看见他凹陷的眼窝里，眼珠子非常浑浊，没有了光泽。看着他的慢慢蠕动的下巴，有一次，陈玉明说他：“哎，蔺县长，你为官一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了。你就不会写封信叫女人送些吃的来吗？”蔺维轩有气无力地说：“他盼着我快些死呢，死了他好嫁人。” 陈玉明每次喂完了饭，就嘱咐张继信：“你给我看着，有事儿就叫我。”这是第三天的后半夜，大家坐在铺上说话，张继信突然喊陈玉明：“陈队长，你来看看，老林不行了。”陈玉明急忙跑过去，跪在铺上观察，看见林维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半张着，像是气不够用的样子。他喊了一声：“老林，你哪儿不舒服吗？”林维轩嗓子里发出哦哦的声音，眼珠子动了一下，但是说不出话来。陈玉明站起来说：“张老师，你帮我看着，我叫医生去。”但是张继信拦住了他：“你叫医生做啥呀？他又没休克，用不着抢救。他呀，他现在要的是营养，有半碗面糊糊喝下去就好了。”陈玉明转过脸问大家：“你们谁有炒面？拿出半碗来，救一下老林的命。”谁也不吭声。张继信说：“哪有炒面呢？这时候还有炒面？你到伙房去一趟吧，看能不能要一碗糊糊。”陈玉明拿了个碗，跑到伙房去了。伙房里有两个上夜班的炊事员，正在揉掺了很多带食品的面团子。他对他们说：“两位大师傅，你们有剩下的面糊糊吗？给上一碗，有个病号不行了。”一个炊事员说：“哪有啥糊糊啊？什么时候剩下过面糊糊？”“ 哎，没剩下的，你们就给熬上一碗吧，救人一命吧。”“ 救命？天天都死那么多人，都要是熬糊糊，粮食从哪儿来啊？”“ 哎呀，病人要饿死了，你们就给熬上一碗吧，求求你们了，一碗糊糊能救一条命，我替病人求你们了。” 炊事员被他的诚意打动了，掀起笼屉，拿出个菜团子说：“ 把这个拿回去吧，泡软了叫他吃去。” 陈玉明拿着菜团子回到病房门口，又站住了。他心想：“菜团子哪行啊，林维轩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能吃得下菜团子吗？能咽得下去吗？”想了想，他就转身下了山水沟，进了北房。北房的人们也都坐在铺上聊天。他走到程炯明跟前说：“ 老程，你媳妇儿拿来的炒面还有没有了？” 程炯明问他：“ 你问有炒面没炒面做啥？” 啊，你的炒面要有的话，给我舀上半碗。有个人不行了，我想给他搅些糊糊喝，可能能救活。” 哦，是谁不行啊？” 一个姓林的，你不认识，这个人是新天屯来的。这一阵儿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程炯明痛快地说：“ 陈队长要炒面来了，那我就给些吧，要是别人要，可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说着，程炯明就打开了放在铺脚上的一个小木箱子，从一个布袋子里舀了两勺勺炒面给陈玉明。陈玉明回到病房以后，立即倒上半盆开水，把炒面搅成稀糊糊，慢慢的喂林维轩。然而还没有喂上几口，程炯明就披着棉袄，塌拉着鞋走进南房里来了。他一进门就问：“ 陈队长，陈队长在哪儿啊？” 陈玉明应了一声：“在这里。”程炯明就走过来说：“ 我看看，我看看这个病号是谁，劳陈队长的大驾给他要炒面，好大的面子呀。”